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慈悲这是我们第三堂课。第一堂课呢，那我们已经学了三自性那第二堂课呢，我们学了二无我。那么今天第三堂课呢，强调在八识的系统。在讲之前呢，先回答一个居士的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为什么菩萨地会在这个时候呢要讲真实义品？菩萨地他的安排就是说先讲持持的话，他先讲发心持不是发心持，先讲种性持，就是说他先讲种性。总性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讲发心，发心以后呢，就讲觉分持，觉分持就是菩提分的，分是因的意思，就是成就菩提的因。那菩提分的第一品呢，就是讲，自他利品，自利利他品，那么第二品呢，就是讲到真实义品。那为什么一开始先讲总性呢？在唯识的观念里头，众生种性是不平等的，也就不是说每一个众生都能成佛的。那么种性呢，里头有五种种性。那第一种就是什么呢？没有种性，我们叫一禅体。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声闻种性。第三种就是独觉种性。第四种呢，就是菩萨种性呢，也就是佛种性。那第五种呢，是不定种性。不定种性呢，就是说它可能具有声闻跟菩萨的种性，也可能是有独觉跟菩萨的种性，或者是这三种种性都有，或者说它只有声闻跟独觉的种性，不定种性。那么一开始他就要跟你讲种性，就是说你有菩萨种性的人呢，学习菩萨地的话才能成佛。那你没有菩萨种性的人，你即使学习大乘佛法还是不能成佛。所以呢，唯识里头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是就理性的佛性讲，就是一切众生呢不离真如法性。所以这一个观念来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不是说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那唯识是这么讲，所以他一开始先要告诉你，你要知道什么叫种性，然后呢，告诉你说这个种性是什么呢？是法尔而有的，是本有种性，法尔而有。那么这个法尔而有的种性呢，经过你学习佛法呢，它开始作用我们叫本住性种性。经过你学习佛法，它熏习这个本有的种性开始活动了以后呢，就变成习所成种性。这样不停的熏习，最后它发生作用。所以一开始先讲种性，种性讲完了以后呢，就说那你有种性的菩萨呢，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发心，要发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呢，你才能够成就大乘的佛道。那不发菩提心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就要讲到发心地。那么发心讲完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学习佛法成就的因。那么为什么要先讲自他利品，再讲真实义品呢？因为在菩萨地里面来讲，自利利他是非常重要的，而利他又是特别的重要。在自他利品里头，他讲什么叫自利，他讲给你听，然后讲什么是利他，什么是自利又利他，什么是不自利又不利他，然后呢，你可以依循的这个来做。那么大乘佛法很强调的就是在这一点，我 我拿这个《金刚经》中间拿给你看一看。一开始《金刚经》里的长老须菩提啊，跟佛请问的时候，他讲说：“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佛在回答他的也说：“那我现在回答你，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注意这个次第，他问的是“云何因住”，然后是“云何降伏其心”。那么佛在回答的时候，佛是先答什么？如何降伏其心？再答云何因住？所以他在回答如何降伏其心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好作卵胎湿化身，若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今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先讲要利益众生，让他们灭度，然后后面才讲说：“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是先讲怎么样利益众生，再告诉你这一切众生，你所做的这些都是空的，而无相。所以他先回答你怎么降伏其心，他有这个次第，怎么先利益众生，然后是从无相的观念利益。后面他回答云何因住的时候，无住的时候，他怎么讲？菩萨于法因无所住，勤于布施，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这个时候他讲到是怎么样？先入无相，然后以无相来行布施，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次第。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大乘佛法非常强调自利利他，所以自他利品呢，讲在真实义品之前。啊，那自利利他，你确认了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下面告诉你什么是真实义，然后呢？你用这个什么空的道理来带领你行菩萨道，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次第。啊，发心了以后，一定要发利益众生的心，那么要行利益众生的事情，然后以空的道理来带领你做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大圣从发心住开始，好，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前面还有一个实性位，那么住、发心住开始，这个时候才入什么三大阿僧祇劫的门。而我们现在是在性位，可能初性还不具足，就是还是还很浅的阶位，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努力的学习。我们还是在信位，还没有入初住。那么你即使入了初住以后，第一大阿僧祇劫，到你正入初地，有一大阿僧祇劫，啊，阿僧祇就是无量，意思就是很长啊，这时间很长，你要积聚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上次一个居士问我，我跟他讲，你就是在玩一个平衡的游戏，在这一大阿僧祇劫，智慧不能太强，福报也不能太大，两个要互相配合。福报比较大了以后呢，要停下来，智慧要增强，等到相应了以后，你再继续修的时候，智慧太强的时候呢，要停下来，福报要增上去，也就是福德跟智慧两个要玩一个平衡的游戏，然后你才有可能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的时候，才可能证入初地。要不然会怎么样？福报太大了，智慧不足的话，这个叫做败坏菩萨。你就什么？就到世间去什么？去游玩了，去游戏了。你就忘掉了要以空圣解来引导你的利益众生的行为。你智慧太高了，福报不够的话，你就要入二圣，你就要证入什么无余涅槃，而不再来度众生了。所以你要玩一个平衡的游戏，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一直平衡的上去，然后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你证入初地。好，这是讲什么？就是有菩萨种性的众生， 那你是二肾种性的话呢，那你就去智慧强一点就证入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分别。那我们是大乘佛法的话，就要强调在这两边你自己要去斟酌，所以要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了解自己现在的状况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出家修行啊，或者是在家的话，你要修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好像看看书，好像做做事啊，做事就是度众生，看书就是真智慧，也没有错。但是在这个中间你怎么样取得平衡很重要啊。但是我所谓这个平衡呢，现在你们不必什么太在乎这一点，因为现在众生是普遍是智慧不足，普遍智慧不足，所以呢在智慧这一方面呢大家要加强啊，智慧方面要加强啊。那么今天讲到了别真如，了别真如，为一切行为是事性。七种真如的第三种呢，就是了别真如。了别是心的作用，心识的作用，所以了别真如呢，我们又称它叫做为是真如。那个讲义的第二页，好，了别真如，为一切行为是事性。什么叫一切行为是事性呢？就说这世间一切有为法呢，都是不离我们的心识啊。这个是一切行为是事，后面加个性呢，就是说这一切事呢，又都不离自性清净的真实性。事本身是虚妄分别，但是它不离什么？不离真如，所以后面的这个为事性的性是代表真如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有为法，它是虚妄的为事，它是事的变现，而这虚妄的事呢，它不离真如，叫一切行为是事性。我们再把为事这两个字解释一下，什么是为？啊，为就是一种什么否定的意思，它否定了外境是有的，只有心事没有外境，所以他否定了外境是有，这个为就是否定的意思，他否定了外境是有，外境是有，也就是离开我们的心事外面还有一个独存的境界是没有的，一切只是你心的变换变现而已，离开心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好，那什么是事？是就是简别，简别什么呢？简出有一种什么妄见是什么？心是没有的。有的人认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是的意思就是代表说是是有的，也就是什么缘起法是有的。缘起法是有的，所以唯是的道理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只是你的心事而已。你的心事就是什么因缘法，就是原生的无常法、生灭法，这个心事是有的，但是它是幻有，它不是真实有，它是幻有，它是因缘有的。但是呢，你离开这个因缘有的法呢，你说外面还有一个独存的实在的法，那是没有的，那个境是没有的。所以讲到为事，我们这个事有什么？有了别的意思，刚刚讲好了别真如，所以事本身有了别的意思，事又有显现的意思。什么叫了别？什么叫显现？也就是我们这个心一现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个能够了别的心跟一个被了别的境，那个被了别的境是你的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有显现的意思，是显现出来那个被了别的心，它还是是，它属于色事。而这个了别的呢，是属于心，是非色事，是属于心事。 所以这个心，这个是一下显现的，一刹那，我们上次讲到刹那一显现的时候，就显现一个能了别的心，一个所了别的境，这两个都是事，都是你的事变现出来的，所以就这是唯事。那我们今天讲到八识系统，就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图哈，你们的讲义的图五。阿赖耶识第八识。我们无始以来就这样子的存在，有一个叫什么？阿赖耶识，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呢，就是什么？常，阿赖耶识是常的意思。他能够把所有的种子，种子呢，也就是我们的业力，所有的种子呢，摄藏在阿赖耶识里面。他能够保持他在这个地方，保持他不失去，而这个种子呢，在他没有现行得到果报的时候呢，他不会不见了，他就会一直这样下去，一直到他现行得到果报。他现行得到果报的时候呢，他又熏习回来，所以种子生了现行，现行就是显现了，好。行就是我们的什么一切行诸行的行呢，这个法显现叫现行啊，种子呢升起了现行的法。那么这种法呢，我们一般分成三种，一种就是我们的根身，一个就是我们的气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识转世。那么转世呢，我们叫七种转世啊，就是一到七世，七转世。那他现行的同时呢，他现行的时候呢，又熏习回阿赖耶识，现行又熏习种子回了阿赖耶识，好，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刹那生灭，种子一生了现行，同时熏回来到阿赖耶识变种子二，而种子一跟种子二是有相关的，是不一不一的，好，那么在他这里头的种子呢，又有两种种子，一种叫做有漏种子。就是有烦恼，烦恼熏成的种子，一种叫做无漏种子。好，无漏种子呢，就是我们后来证圣道的时候呢，它现行的种子。那么在你们瑜伽次第论班的人讨论的时候呢，它里头写的叫做有漏种子叫做所随依止性，无漏种子叫做所随依附依止性。好，为什么无漏种子多了两个字叫依附呢？是因为阿赖耶识本身是属于有漏的 ，OK， 所以呢，有漏种子随着它是所随依止性，依止这个阿赖耶识，随着阿赖耶识而依止在阿赖耶识里头。可是无漏种子呢是没有烦恼的，它跟阿赖耶识是什么对立的？所以呢，它是所随依附依止性，它随着阿赖耶识，但是它是依附在阿赖耶识里头，因为两个人的性质不一样。如果说你无漏种子也变成依止性的话，不是依附的话呢，他们两个性质就一样了，都变成杂染性了。但是无漏种子是清净性，所以它只是依附在它下面，并没有变成阿赖耶识的什么一部分。好，所以这种子呢有两种，有漏跟无漏。那么呢，有漏无漏呢，都有本有种子，也都有心熏种子。好，无始以来的时候都有本有种子，也有心熏种子。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样不停的熏习，不停的熏习，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直什么在里头流转。 所以呢，解释阿赖耶识呢，它有个偈子呢，叫做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甚者我开示。就是阿赖耶识呢，它本身就是色常了这个诸法，诸法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变成种子呢，被阿赖耶识色常而不失去，啊，它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一切种子是，那这阿赖耶识呢，它把所有的种子呢都色常在这边呢，所以它就叫做种子是，它是种子一。一切法的现行都要依赖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现行，如果阿赖耶识没有这个种子，它就不会出现，所以所有出现的法必然是阿赖耶识里头已经有了这个种子。所以你说我们见面以后为什么你会喜欢某个人或者不喜欢某个人，因为你阿赖耶识里头已经熏习进去了，好，很快它就反映出来，出现的时候你马上你就反映出来，故名阿赖耶，甚者我开示。所以呢，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一切种子识的得名。所以所有的法现行必然要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来，所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种子一。好，这个名字要记住，种子一，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出一切法来。那么阿赖耶识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常还有一个字，意思是什么呢？叫做我爱执常。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呢，一直被第七世视为我，从无始以来就这样。等我讲到第七世会讲到，所以有个执常意。那么现在一般的话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呢，除了有种子是，好，执常这个摄常种子的这个意思以外呢，我爱执常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把它记住，我爱执常。执就是执着的执，藏在里头哈。我爱执藏就是什么？因为第八是有执，第七是对他有执，有我爱，哎，执着这个藏事为我，所以叫我爱执藏，哎。那这是我们的第八世，第八世呢，它要出现的时候呢，一定有五个心所法是跟着它同时现行的。叫做五片行心所，这五片行心所呢，它是片一切事，而且片一切什么时一切地，而且这五个要现行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现行，是五个同时现行，这一点要搞清楚。因为在解释的时候通常会解释成说只有一个一个解释，但是它是同时现行的。这五个是哪五个？作意、处、受、想、思。所以说，哎，作意是引心取境，好像应该先引心取境嘛，对不对？然后才会处嘛，三合合嘛，对不对？然后才有什么苦受、乐受、波苦不乐受嘛，对不对？有了乐受以后，再会去想说，哦，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嘛，去了相嘛，然后再去什么造作嘛，好像是这样子，不是？你要了解，我们一直在讲那个观念很重要。上次讲的就是刹那那个观念。一刹那就是完成了，也就是 一刹那之间我们所有该现行的东西全部现行了，一刹那之间全部现行，也就是一刹那的时候它的五个片行心所也全部同时现行。那为什么有时候讲到说、啊、讲到说它是引心取境，有时候讲到这个受，或者有时候讲到想，是因为偏重的关系。在这个作用强的时候我们讲说，哦，他现在是在作意，那这是什么？作意心所作用强的时候，我们强调这件事的时候讲，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在受、没有想、没有思。OK， 所以这个五片行心所是跟着第八世同时升起来的。好，那么下面讲到第七世。阿赖耶识如果升起来的话，啊，或于赖耶，或于一时，唯与一种转世俱转，所谓莫挪。如果阿赖耶识要升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什么是跟他同时俱转，阿赖耶识不可能一个事升起来，因为什么？他需要根。每个事升起来都是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根，要有境，要有种子。所以阿赖耶识要升起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根，他的根是什么？ 就是第七世摩罗世。那摩罗世升起来的时候，他也需要一个根，那是什么？就是第八世。所以第七、第八是互为根，他们互为具有一的根。所以阿赖耶识要升起来的时候，必然第七世同时升起。所以最差的时候呢，你一定有这两个世在什么现起，而且这两个世呢是什么？是恒行的，是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你成佛，它怎么样？不间断的，所以它是常的。好，我们现在定义一下，常有两种，两种常，我们通常讲常。一种常叫做相续常，就是相续不断，它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当中，但是它中间不间断，叫做相续常。第二种常叫做不变常，就是它永远都是一样的。而我们执着有个实在的不灭的东西，那么那个叫做什么？不变常。而阿赖耶识跟第七识它是一直在变的，但是中间不间断，所以它是相续常。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别人讲常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两种意思，不要把它弄混了。所以有相续常、不变常。那阿赖耶识跟摩罗识是属于相续常、恒行识，他们两个是永远都在那边作用，无始以来。好，所以呢，第一个它互为根，第二个必然是聚起，而且是恒转，哎，恒转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摩罗识呢？恒与四惑相应，它恒与四惑相应。四惑是哪四惑？好，这边讲，我吃，我见，我爱，我慢，这四个惑，这四个都是什么？心所法，都是心所法。所以它一直都跟这四个惑相应。什么是我吃？我吃就是无明了，啊，无明就是愚痴。但是呢，第七世的这个无明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不共无明。不共就是说不共于前六世，它的无明是恒行的，是中间不间断的。而前六世的无明呢是会间断的，前六世不起的时候它的心所也不能起，所以它的无明是会间断的。而第七世的时候呢，它的无明是不间断的，所以叫做不共无明。那虽说是不共无明呢，它有这无明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第七世指第八世的见分为我、人我执的无明。那么有人我执的无明，它一定就有具有什么法我执的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呢，又有人我执跟法我执这两种。好，那么有了无明以后呢，就产生我见。我见就是萨迦耶见，我们上次解释过萨迦耶。好，也就是第七世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的萨迦耶见。好，我们刚刚讲了，在前面讲到第八世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件事情，这个就叫做我爱执常。好，我爱执常就是这个意思。第七世永远执第八世的见分为我，中间不会间断。然后呢，因为有了我以后呢，就要爱着自我了。好，所以就有我爱产生。然后呢，因为有我的关系呢，对于他自他的对立的时候呢，就产生慢心，所以就有我慢具行。所以这四个烦恼呢，是一直跟什么摩罗识相应的，中间不会间断。那么刚刚讲五片行心所，五片行心所也是一直跟着什么，只要有事要起来，它就一定会起来。所以摩罗识升起的时候，摩罗识自己本身也有五片行心所，跟第八世的五片行心所是分开的，他们两个不是俱用，而是各自有自己的五片行心所，这样就有九个心所同时跟它作用了。那么如果是愚痴的话，它一定有智慧， 因为他执着嘛。第七是执着，第八是见分为我，所以一定有什么邪慧的心所跟着作用。那么因为是有烦恼，所以一定有八大随烦恼跟随。所以第七是一作用的时候，就有什么十八个心所跟着它同时作用。这十八个心所也是什么中间不会停的，中间不会停的。那这是第七识的心所。好，那第七识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做恒审思量。为什么叫莫挪？莫挪就是思量的意思。那其他的事会不会思量？每一个事都会思量，因为它会了别嘛，对不对？事的作用就是了别嘛，所以每一个事都会思量。但是呢，只有第七识它是恒审思量。为什么是恒？因为它恒转，它不会间断。为什么审？因为它执第八识见分为我，它会嫉妒分别，它有智慧，所以呢它叫做审思量。所以恒审思量是第七识。那我们做四句来分别，恒而不审是哪一个？第八识。因为什么？它一直都在现行，但是它思量没有什么第七识行，所以它是恒而不审。那审而不恒呢？啊，第六识。第六识也有慧心所，也有智慧，啊，也会嫉妒分别。所以呢，第六识是审而不恒，因为它中间会间断。在无心位的时候呢，第六识会间断。那不恒不审呢？不恒不审就是前五识，它也会间断。然后呢，它的思量分别呢也不会那么仔细，它随着第六识而作用，啊，所以第七识是唯一的恒审思量，因为它只有这两个特性的原因，所以叫它莫挪识，哎，叫它思量，给它思量这两个字做它的什么讲解，哎，好，那第五项呢就是执赖耶见分为实我法，所以第七识呢，它有什么具身的我法二执，刚刚讲了，它如果有人我执的时候，就一定也有法我执。所以它有具身性的，这无始以来就有的，不是后面再熏习过来的，无始以来就有，所以它就具身性的我法二执，好，又称为我爱执常。啊，为什么说它重要？为什么说第七识重要？这个我爱执常那么重要？是因为如果说他对第八识的执着不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也就是你在修我空观，你在修法空观，你不能修到让第七识暂时他那杂染的这个四惑不现行，不去执着第八识的时候呢，你不能解脱，你不能见到。所以见到位的时候，一定这个四惑的种子不现行。Okay. 但是要注意一点，不是第七识不现行，见到的时候不是第七识不现行，是第七识的四个什么烦恼，四大烦恼是不现行的。为什么说不是第七识不现行？因为你第八识还在嘛，圣人见到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在吗？世界还在吗？他不是说什么一见到的时候身体就不见了，他身体还在那个地方，身体在，身体是刚刚讲是从哪里来的？第八识里头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代表第八识还在。那第八识在代表第八识一定它的根还在，那第八识的根是第七识，所以代表第七识还是在，才能够什么产生根生器界嘛。所以第七第八还是在，只是这个时候第七识的莫挪呢，他把什么把四个烦恼放下来了，四个烦恼暂时不现行，这个时候是见到位。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没有莫挪，那么有三个时候呢是没有莫挪的，一个是见到位，第二个是什么阿罗汉，因为烦恼都灭掉了，那第三个是什么？是灭尽定。灭尽定是属于圣人定，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什么前六识也不现行，那么第七识烦恼的地方也不现行，啊，这是灭尽定。 灭尽定跟无想定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无想定是属于凡夫定，是修到了色界四禅以后，他觉得，啊，我现在已经得到色界四禅，可是这个心还是会动，啊，觉得很累。所以你修禅定的人哦，修到后面的时候啊，心就不愿意动，就喜欢坐在那个地方，越来越喜欢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心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很烦恼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什么？我把想心所跟受心所灭掉，心所灭掉，心王也不能起，所以第六世就开始把他自己的想跟受这两个心所给他灭掉，他就呵斥，只要想跟受心所一出现，他就呵斥他，就呵斥他。这个时候呢，用定力慢慢慢慢，想心所跟受心所就慢慢慢慢不能作用，这一刹那相应，想心所灭掉，第六世也不起。这时候呢，还是凡夫。所以呢，这边还在第七世，还是跟什么四个烦恼相应。所以呢，无想定的时候呢，这四个烦恼还在第七世相应，所以他还是凡夫，不是圣人。等他出定了以后，他还是凡夫。那灭尽定不一样的时候呢，是什么？是这个圣人呢，他觉得很累，他也想把心灭下来休息一下，所以他也是什么呵斥这个什么享受心所。然后呢，他的享受心所灭掉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圣人，他这个边已经不现行了，所以他还是有根生气界，但是呢，无明不现行，杂染不现行。所以呢，灭尽定是清净的定。所以灭尽定跟无想定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第七世的杂染是不是还在相应，这四个心所是不是还在跟他相应。好，这是这两个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顺便把这个四个五个无心位稍微提一下哈。五个无心位，无心位就是说什么第六世前六世不现行。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无想定，好，一个灭尽定。那无想定死了以后就生无想天，是无想天也是一个无心位。好，这是三个无心位。还有怎么样呢？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太累了回去睡觉，睡得很熟的时候不做梦了，这个时候呢，你的第六世也不作用，也是属于无心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天气太热啊，太冷，然后呢一下你闷觉过去了，昏倒了，闷觉了，这个时候心也第六世也不作用，前六世也不作用，所以这是五种无心位。啊，有的地方说喝醉酒也有可能这种状况哦，这是也有这种说法，我跟各位提一下。所以我们无始以来，这就是生死的根本，七八二十就是生死的根本。啊，那痛苦的是什么？痛苦的是说，我们感觉不到。我们不知道有七八二世，如果今天佛不讲，佛菩萨不讲，我们感受不到。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前六世的作用，我们感受不到七世跟八世的作用。我们只能用推理的方法去推说，那应该有七跟八世，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所以为什么说大圣唯识法很难学，很难修？因为他讲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你感受不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正是控制你生死的根本，是最重要你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它是你生死的根本，而你不能够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很重要。七八世，所以学唯识法门不讲七八世很难讲过去。那我们下面讲到第六世。第六世呢，就是意识。赖耶或于一时与二俱转，为莫挪于意识。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现在有三个世在转，在作用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是六七八三个世，不可能是前五世里头呢凑上 六七八里头的两个，不可能，一定是六七八三个四。为什么？刚刚讲了，七跟八是横矩转，永远在的。那么第六式呢，是前五式要升起的分别一，也就是第六式不作用，前五式是不能升起的。所以呢，前五式要升起，第六式必然在。所以如果有三个式在作用的时候，一定是第八式为种子一，第七式呢为杂染一，第六式为什么分别一，所以一定是这三个升起。所以就是赖耶莫挪与异式。所以阿赖耶是种子一，莫挪是杂染一，刚刚讲无碍直肠，所以给它个名称叫杂染一。异式第六式叫它分别一。那么第六式的根是什么？是第七式。所以第七式又是第八式的根，又是第六式的根。所以第六式要升起，一定要依止第七式升起。那么我们刚刚讲第七式是什么？杂染的，对不对？所以第六式依着第七式升起，所以第六式一定是什么？杂染的。你不把第七式的那个四个货让它停下来的时候，第六式升起一定是杂染的。就像你种一棵树一样，你的根是什么？有毒的，你上面树升起来一定是有毒的。所以莫挪染污意是一根，所以意是一定是杂染的，它一定是染污的。那么意识呢，第二个呢，意识呢有俱生及分别我法二执。刚刚讲第七识它只有什么俱生的我法二执，那么第六识呢它有俱生跟分别的我法二执。为什么？为什么第七识也能分别？为什么它没有分别的我法二执？它只有俱生的。为什么第六识有分别的我法二执？因为分别的我法二执是要学的。嘿，我们上次讲到了什么？我们定义在萨迦耶见的时候说什么？说你要亲近不善丈夫嘛，对不对？那听闻他讲了什么不如理的法嘛，所以这个分别的我法二执是要学的。那要学的时候要什么？靠什么东西学？靠语言嘛，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到想，对不对？要靠语言嘛，所以第六识是什么？有语言的。 OK， 所以呢它有分别的我法二执。那我们一看八个识里头，第八识没有语言，第七识也没有语言，前五识也没有语言，只有第六识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也只有第六识有分别的我法二执。那因为它是第七世生起来的，所以它也有俱生的我法二执。好，所以从这边分析呢，第六世有俱生及分别的我法二执。那么呢，第六世呢，它为什么叫分别一呢？因为呢，它的能力很强，它分别的力量很强，它能够圆前五世的所缘境，它也能够圆它自己本身的法尘。做他的所缘境，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前五识升起来的时候，你的第六识同时跟他俱行，叫做五俱意识。五就是前五识，跟前五识俱生的意识。那前五识升起来的时候，记得我们刚刚讲，前五识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前五识缘境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一个什么，一个相而已。我们上次讲到相嘛，对不对？所以它就只有这么一个相出来。而第六识呢，这个时候跟着它同时升起的呢，五俱意识呢，它也就是什么，有这么一个相。它沿着什么前五识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境呢，它自己本身也变现出来一个同样的相来圆，啊，自变自圆。它也来圆这个相。这个时候呢，都还没有语言文字。如果你们读《瑜伽师地论》。这个叫做什么？这一刹那叫做什么？率尔。OK， 所以率尔的时候不是没有第六识，但瑜伽师地论为什么那个时候讲不讲说有第六识？他只讲到前五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前五识唯一什么 表现强盛的时候，因为下一刹挪前五士就被第六士控制住了，第六士就要开始什么帅以后是什么寻求，第六士就要开始分别作用寻求了。好，第六士这时候呢就变成叫做什么武后意识了，换了一个名称了，叫武后。刚刚是武具跟前五士同具的，这个时候是跟前五士武后意识。武后意识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你前五士不在原境了，第六士去什么思维那个境界，他去寻求，他去想，这个时候呢前五士什么不在原境了。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武后意识是什么，第六士控制了你的前五士，同时在原那个境界，五士还是沿着你的所缘境，而第六士呢去什么寻求来判别。好，怎么讲，譬如说这本金刚经在这边，我现在这样子转过来，哎，一本书，只是帅耳，一接触帅耳，但是我的眼视没有能力分别做，这叫金刚经。但是呢比较远，我看不太清楚它什么字，这时候呢我的第六视就控制我的眼视去看，你说第六是控制了眼视去看，然后呢看清楚，那么眼视还是在取相，取这个金刚波尔波罗蜜经的相，但是它不能分别，第六是就可以开始分别了。哦，这边写的是金刚波尔波罗蜜经。好，所以呢同源这个境的时候呢两个分别是不一样的，前五是只能分别这么一个相，而第六是呢它开始分别这些文字了，所以它可以知道这叫做金刚经，前五士还是不知道。好，那前五士的这种分别叫做什么分别？自性分别。所谓自性分别，就是说他能分别这一个法的自性，就是这一个法的自相，他就是取出来，这个就叫做什么分别，也就是自性分别。那第六士在自性分别是什么时候？就是帅耳那一刹那，他跟五个意识，那五前五士同时聚起五具意识的时候，他也是自性分别。因为什么，我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金刚经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我就是取这个相而已，所以意识跟前五士同时取这个相，都是自性分别。那下一刹那我第六士开始寻求这是什么书，开始想了以后，这个时候前五士被第六士控制，说哦，看这个是金刚经啊，眼视被他控制了，然后呢看，然后呢意识开始分别，哦，这是金刚经。好，那么意识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嫉妒分别了，所以前五士还在自性分别的时候呢，意识到了嫉妒分别去了，所以两种分别是不一样的。 OK，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转过来我对他没兴趣，我根本不看，我转过来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别的事情了，然后我前五士在那边他做他的事情，然后呢意识开始想，哦，昨天去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哦，意识自己在那边独头意识在开始在作用，在那边嫉妒了，啊，或者在随念去想这些事情，好，是说或者想，哎，等会有什么事要做，有什么事要做。所以这个五后意识呢有两种不一样的，好，一种它控制前五士同源一个境，或者是说它可以不跟同五士同源一个境，他自己去做他的分别，好，前五士自己去做他的缘境。那这个分别呢还有一种叫做随念分别。好，什么叫做随念分别？念就是念心所，念心所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把承袭境，你曾经经历过的境界呢明白显现在你的心中，这叫做念心所。重不重要这个念心所？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修禅定全部要靠它，对不对？你修禅定的时候是不是取一个相，然后让它显现在你的心中，然后呢跑掉了再把它带回来，再让它显现在你心中，就是念嘛。所以别人讲念力要强，就是什么，你的念心所要够强嘛。念力强，你一直在这边让它显现，一直让它显现， 就是在修什么，在修止嘛，在修禅定嘛。啊，等到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换成定心所了，就跟禅定相应。这时候你的心所从散心位到了定心位，定心所作用。哎，所以念心所很重要。为什么叫随呢？就是说它是随着念心所而去分别，所以它叫做随念分别。那么前五识跟第八识呢，只有自性分别。第六识跟第七识刚刚讲说他们有智慧，所以他们有嫉妒分别。那么只有第六识有随念分别。所以修禅定的是谁？是第六识。那请问各位，你们要解脱是要靠谁？也是靠第六识，对吧？因为只有他能修定嘛，只有他能修慧嘛，是不是？七八二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存在，你根本没有办法使用嘛。前五识就是那么一刹那的一个作用而已，所以完全是靠第六识。所以第六识很重要。而唯识学在讲的就是在讲到后面就在讲这个什么第六识，怎么样利用你的第六识去克服第七识的那个什么我爱执常。好，所以整个修行到最后就是在讲第六识的作用，第六识怎么样作用，然后把第七识那个克服了，你就成功了。所以讲起来不难啊，做起来很难。那么现在讲到前五识，赖耶惑于一时与三俱转，就是有四个识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为五识随一转时，也就是如果有四个识同时转的时候了，除了六七八以外，一定是前五识其中有一个开始作用，就是眼耳鼻舌身里头有一识作用。好，那如果阿赖耶识呢惑于一时与四俱转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是什么六七八以外加上前五识里头有两个识在作用，比如说可能是眼耳在作用，也可能是鼻舌在作用。好，就是这五个你去取两个在作用，所以阿赖耶识呢它可以同时与三四五六七俱转，为五识随一二三四五转识。也就是说真正强盛的时候，也就是你八个是可以同时在作用。啊，有的地方是讲说，哎，眼识在动的时候，耳识就不能听。啊，有这样讲法，但不是大乘唯识的讲法，不是，就是只要因缘具足了，你前五识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作用，只要因缘具足，那五个识都可以同时作用。所以阿赖耶识种子一，好，跟摩罗识杂染一，一根升起了第六识分别一，这个升起了五识分别。好 ，OK， 它变出了根身，变出了器界，好，这八个识作用。好，现在我们分别一下，我们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OK， 我们讲眼睛要看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根嘛，眼根嘛，对不对？你的眼根在哪里？我的眼根在这里嘛，对不对？你在眼球后面嘛，视神经好了，好吧，这叫眼根嘛。不要拿经书来做例子，不太恭敬。这个是镜，好吧，有这个笔在这边嘛，对不对？这个是色镜嘛，对不对？所以我的眼根原色镜要生出，然后我有眼识的种子，这时候升起眼识来分别这个笔嘛，绿色的笔，对不对？所以就产生了眼识嘛。那眼识呢，这个就是哦，看到它就有一个见的作用嘛，我眼睛看到这个笔嘛，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见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能够见的是什么？眼识嘛，对吧？ 所以呢，我们看到哦，眼根那也跟色尘，啊，然后呢产生了一个眼识。那么在唯识的讲法呢，你眼识产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见分，它能分别嘛，对吧？然后呢，所分别的有个相分嘛，对不对？这个是色，但是呢，我们讲到自识之源，我眼识本身会变现一个什么？比在这个地方来看它们，所以有一个见，一个相。所以呢，这个是比在这个时候，我眼睛在看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有怎么有好几个比在这边，不是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本身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对不对？可是我眼识去看它的时候呢，我的眼识依着这个第八识变出来的笔，变现出来另外一支笔，跟它重叠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第八识变出来的笔叫做书所缘缘，我们叫它本质分，它是一个本质。依着它，我的眼识能够变出一个亲所缘缘的影像分，一个影像。所以这边实际上，如果只是我眼识的话，这边就有两支笔，第八识变的笔跟我眼识变的笔。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看它，好，从眼根跟它接触，然后识出来三合合，眼根色尘眼识三合合。这个时候呢，产生一个作用，见的作用，我们就叫它这个叫做见。好，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当你看到这支笔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能看笔的在哪里？好，他说在这边，这个说在这边，对吧？我们都感觉嘛，我能看的在这边嘛，所看的笔在这边，对不对？是这样吗？我们都是这样想，因为我们眼根在这边嘛，所以我们觉得说我在看这个笔嘛，两个分开，其实不是。我们刚刚讲自识自缘，这个东西你看到的这个笔并不是第八识的笔，是你第六识变出来的笔，是你变出来的，所以这个笔本身就是你的第六识，本身就是你的第六识。我们的第一个图记得吗？能取所取，这个就是那支笔变出来的，这个能取就是你的心。我们在讲的时候必须要讲说有能有所，能取的心去取所取的境，实际上来讲的时候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笔本身就是你的能所，这个就是你的眼识，这个也是你的眼识。你能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要管这个笔，你现在眼睛站在这边，你看过去的东西，你这样子过去，所有变现出来的都是你的眼识。不是说我现在去看那个电扇，经过你们坐到这边，只有说哦，那是色境，这个是什么眼识，我在看那个东西，不是。是这样子一过去，整片都是眼识，也就是你见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眼识。因为什么？你看的时候你不是只看电扇嘛？你过去的时候，你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些都在显现吗？只是你的心是在想要第六次想去分辨那个电扇嘛？是要集中在那边吗？但是你这边都是显现出来了嘛？这都是你眼识变出来的东西嘛？眼识不变，你看不到嘛？所以呢，见相二分是不分的，所以什么？你的眼识是骗一切的，所以不是见只在这边，见相是在一起合起来的，整个就是你的眼识。而我们的感觉总是觉得说，什么？这个是眼识，是能分别，那个是所分别，是不是？所以就产生了什么？这是心，那个是境，有没有？出来了吧？心境分离了吧？这个叫做什么？愚痴嘛，这叫妄见嘛，这就是无明嘛。 明明都是你演示一刹那整个就是变现出来，这些都是演示嘛，你却看不到，你却认为说这是心，那个是境，但是实际上来讲一刹那这整个都是显现嘛，全部都是你的演示嘛，那全部都是演示就没有见相二分嘛。所谓见相二分是我们分出来说有什么，有一个能有一个所嘛，其实能所本身是什么，都是事的一个作用嘛，它显现出一个能分别的作用，一个被所分别的东西嘛，只是因为有这两种作用，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就变成有能有所，因为什么，我们有无明在那边，那这个时候你就变成说有一个什么实在能够分别的心在这个地方，跟我离开心外有一个所分别的境在那个地方，心境就分离了，所以什么自他就出现了，能所就分出现了，这个就叫自他差别式。这个就是唯识讲的道理，一切都是你的事的显现，如果它不显现你就看不到，但是明明你都看到了，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它是你变现出来的呢？你都不承认它这个就是你的一部分呢，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过去看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各位都是我变出来的，我靠着各位的什么第八识变现出来的本质分，而我的第八识也什么相应印出来变现出一个本质分，我的演示跟第六识分再圆的时候再变出来一个什么影像，我再去圆，我第六识跟我演示变得还不一样，还不是同一个影像，所以在一刹那之间就是什么好几个影像是叠在一起的，而我们感觉的有一个实体在那边，没有的，没有的，都是我们识变出来的。所以我这边下面写，哎，你们那个图有没有写？哦，有写一个心境分离嘛，是不是？一般忘情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你感觉有一个能见的心，一个所见的境，两个是分开的，这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虚妄，但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就只是一个心一下变现，然后有一个什么能够分别的作用，一个所变的境界出来而已，就只是这样，仅仅是这样而已，可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错觉就认为有了什么对立的状态出现，就变成能所的出现，然后我们就从此就堕落了，但是呢也不能怪我们堕落，因为什么，因为有第七识缘第八识的原因啊，无始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无始以来我们就是杂染，一直就是这样下来，那现在知道了以后呢，就要从这边开始修了，就从这边开始要看嘛，修回去你知道这个就是实相，这就是真实的状况，它没有这个东西，只是你的事而已，它都是虚妄的，那既然都是你的事变现的话，都是缘起法的话，它都不是真的嘛，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什么，没有一个真实的心跟一个真实的境在那边呢、啊、没有啊，那没有真实的心跟境就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啊，简单吧多想几遍很简单，嘿，想通了很简单，要修就这样修，这个就是你的观慧，你以后要做观的时候，这个智慧就是要靠这个智慧，但是呢现在难是为什么难，因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想嘛，都是用错误的方法想嘛，现在要你用正确的方法想你会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嘿，并不是很难的。好，那既然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第一项，每一个有情呢及所变的根生器界呢是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八识系统，也就是我有我的什么八识系统，你有你的八识系统，法师有法师的八识系统，各位居士你们有你们的八识系统，我们的系统都是八识，但是呢每个系统不一样， OK， 你有你独立的巴士系统，我也有我独立巴士系统。系统就是说它整个这八个市合起来成为一个系统，它不是只有一个市，它有八个市的作用，不同的分别，实时它起来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分别作用起来，就是这个系统，整个系统它或者就是出现只有七跟八，好，你睡着睡得很熟的时候只有七跟八在作用，哎，你在那边胡思乱想而忘掉外面的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六七八，对吧？你看一个东西你很有兴趣的时候，你在那边看看看，哎，钻戒好哇，很漂亮，怎么样怎么样，你在那边一直想的时候就是什么六七八加掩饰了， OK， 哎，我们中国菜讲色香味俱全，你吃的时候就什么六七八加上什么，色是什么掩饰，香是什么鼻饰，味是什么舌饰，哎，六饰俱全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这个系统里头，它有的是前五是有时候作用有时候不作用，好，这些，但是呢它整个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这就是你嘛，你就是这样活到的啊，就是这些作用就是你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今天死掉了就没有这些作用了，对吧？你会感觉你活到就是你有这些作用，你能看东西，你能吃东西，你能够感觉啊，你才会感觉你活到啊。你睡死的时候你感觉你活到吗？你没有吧。睡醒了的话可能连刚刚好一点还记得有个做个梦，对吧？可能连做梦都不记得，哎，刚刚是干什么了怎么都不记得了，哎，上次我打个麻醉药一下半小时过去起来一点都不记得，什么第六识不作用了，那跟死了没两样，但是没有死嘛，第七第八还在，所以醒来了还可以，前六识还可以继续作用，这个果报体还在，哎，这个就是我们呢，每一个这个系统就是我们一个人，一个生命，一个友情。好，那么宇宙之间呢，就是无始以来就有无量的什么，这个巴士系统，有无量的巴士系统，所以整个凑成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人生。那为什么我可以看到你，你可以看到我？哎，我们有共业嘛。所以你达赖耶识里头有种子，我也有种子嘛，我们以前共业，所以我们两个见面了，对吧？所以就产生出这个相貌出来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嘛。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共业的话，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因为变不出来嘛，对吧？那现在因为有共业我们见面了，所以就开始变嘛，啊，你也变出我来，我也变出你来，所以实际上面讲说啊，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因为都是阿赖耶识变出来的，因为有共业种子，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好，那我们又讲说心外无法是什么意思？心外无法的意思是说，我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我的八个识变现出来的，所以呢在我的系统里头都是心嘛，都是心识变现嘛，没有什么另外的什么外境的法嘛，没有。但是并不是代表说我只有世界上只有我知道这一个系统在，你们都是什么我变出来的，然后呢只有唯我独尊一个巴士系统在这边，不是，有无数的巴士系统，每一个巴士系统都是一个心外无法，每一个巴士系统都是一个事嘛，一个事系嘛，所以呢离开这些事系以外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什么每一个事系都是一个缘起的系统，所以心外无法并不是代表说没有别的阿赖耶识，没有别的巴士系统在，别的巴士系统也存在，但是呢都是世系，没有离开这个世的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独存的法，没有，都是我们的什么世的系统在作用在显现。好，这讲完了巴士系统，详细里头有很多东西呢你们可以回去看书，好，巴士规矩颂，成为世论，为世方语，这些书都可以去看，我只能跟你们讲一个什么粗略的重点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一些重要的地方，跟各位介绍一下 至于要填补中间的很多消息，要靠各位自己去什么去看去思维，才能够什么深入，要不然你听我讲完过一个礼拜就忘光了。嗯，我曾经花一个礼拜，以前我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我花一个礼拜看八十规矩颂，看完以后就忘光了。对不起，还有一个图九在这边，图九我这边没有画图了，因为这个太多了画不下去。这几个图，刚刚前面几个图就是一步一步从这个根本式啊，第八式、第七式，然后第六式、前五式讲下来。那么下面呢，这个图九呢，生死流转、涅槃幻灭、世系你的宇宙人生，这一个图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你生死流转，怎么样可以涅槃幻灭。上次我们第一节课就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嘛，怎么涅槃幻灭，对不对？那么这个图呢，从这个中间这样看过来，如果往右走的话，好，就是生死流转。 OK， 从眼耳鼻舌身是这边走过来的时候呢，它就是生死流转。因为什么？它没有学习佛法，好，所以它是生死流转。那么你看，从左边看第六世，好，转染环境全告他。那他的左边呢，写听闻佛法，好，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叫做得此道清净。因为佛安立的这个法，我们顺着这个法去学习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清净，所以叫得此道清净。好，那么佛是呢，依照他最清净法界等流的影像教，他生死，他这个。这个佛法他安立的时候呢，是佛以他自己所证到的，但是佛所证到的这个东西呢，这个真理呢，是没有言语的，是没有名言的。那么呢，因为我们只懂得语言文字，我们这个世界只有语言文字，所以呢，佛就用语言文字安立出来，让我们可以学习佛法。好，维摩诘经里头讲到有一个国家叫做香积国，他那边的众生是什么？香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分别很多消息，所以在那个世界要安立佛法的时候，就用各种不同的香味来安立佛法。那你看经上还有讲到用什么光明，对不对？佛要讲法前大放光明，你以为放那个光明是干什么呢？哦，这边灌过去，那边灌过去，那就是通知你，那是一种消息，那什么要讲法了，赶快来听法，他传达消息出去。所以光明，不同的光也是什么？也是在我们讲，就是一种语言文字，可以靠这个来什么安立佛法。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经论，啊，或者是 MP3， 啊 ，DVD 都可以。不是开我玩笑啊。OK，Anyway， 我们先听闻佛法以后呢，佛这个法就是佛用他最清净法界等流，他所证到的以后呢，他用影像教，用语言文字讲出来，就变成一种影像了。OK， 我们刚刚讲嘛，他变出来以后呢，我们用它做本质分。我们就可以变现，在我们的意识里头就可以变现出来相分，我们的意识的见分就可以圆这个相分来做各种分别，变成语言文字，它来做各种的分，我们做各种的分别。好，所以这个是生死境清净。那我们照的修行呢，听闻佛法就是得此道清净。那么看上面转上来的时候呢，叫如理作意，熏习戒定慧，无漏种子，修习止观，那这也是得此道清净。所以得此道清净就是什么？清净善友，然后什么？听闻正法，然后再怎么样？如理作意，然后呢？法随法行，对吧？所以修习止观就变成法随法行了嘛，对吧？好，所以这四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嘛，对不对？修行就这样子啊，没什么难的。 所以如理作意，熏习成戒定慧无漏的种子。好，这个熏习出来的种子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无漏种子有什么本有的，而我们熏习的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本有无漏种被我们什么讲的法、闻的法，然后照着思维，然后去在定中观察它的时候呢，你这个本有种子就开始变化了，就开始变化，开始什么变化作用了。但是它这个不是现行，还没有到现行，它开始动。当这种本有种子被熏的动的时候，它叫做什么？习所成种性。然后呢，它就已经开始什么？它虽然没有现行，但是已经有作用。什么作用？开始灭你的烦恼。所谓灭的时候是拂灭，这个时候把你的烦恼拂下来。所以你只要你多听闻佛法，多如理思维，好，多亲近善友，多甩法随法心，你自然而然就会感觉怎么样？开始清净化，你开始变清净了，你的心开始会慢慢的清净，它自然而然就在那边作用。所以你听闻进去，它就开始起作用了。听了以后呢，你开始怎么样？要做坏事的就会多考虑了，哦，这个不行，你怎么生死流转？你就开始有一个力量告诉你不要做坏事，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考量了，对吧？以前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都敢做，哎，现在知道了，做事情就开始什么思量了，这就是什么？它开始起作用的什么一个证明。然后呢，你再开始思维的时候呢，思维强了以后呢，你做很多事情你都考虑过，要符合因果的法则。然后不合因果的事你就不敢做了，哎，但是这时候你会面临到一个什么现实跟理想的分别。现实要吃饭，理想要修行，怎么办？现实告诉我，我必须要讲这些话他才会买我的东西，那我这样的话讲出去是不实的，是不是有犯妄语的？那这样子的因果不太好，所以你要考虑。所以讲了修行为什么要出家，就是这样子，出家以后这些问题你不必去在乎嘛，哎，你的时间是用在修行上面，你不必去什么去做这些事情，为的是你的生命而居士们负责，布施法师让他们有足够的资粮修行嘛，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要修行的话，哎，出家最好，出家最好。啊？这个就是说现在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无可奈何的现象，是大家都太慈悲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刚刚讲了自利他利，我们一开始讲对不对？下面真实一品嘛，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没有学到真实一品的人，不知道要处理的这个心不够慎的时候，我们就总要想要做利他的事情嘛，对。但是我刚刚也跟各位讲了，现在这个世界不足的是什么？是智慧。所以你没有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去什么？去做这些事情嘛。你出家人本来你的责任不是在这边，出家人的责任是什么？修行跟弘法嘛。我有责任来这边跟你们讲法，哎，讲到这个我都要讲。我每次讲法师，对不对？以前有居士问你们法师，你们凭什么称法师？你们凭什么称法师？你们天天都在办活动，你们天天都在做这个，你懂得还没有我多，我看的书比你还多，你凭什么称法师？啊，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惭愧呢，就只好说，哦，我以法为师。错，我们不但要以法为师，我们是什么？依法而修行之师，而我们是弘法之师，这是我们的责任。弘法是一个法师的责任，做不到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惭愧啊，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呢。一个出家人不能够学习佛法，就是没有尽到你的本分呢， 是要惭愧的。出家人的责任不是办活动，在佛事的时候办活动是在家人的事情，出家人的事情是弘法，是什么？依着法来修行，这是出家人的责任。那因为社会的关系改变了，那各位有现实的问题，好像出家人也有现实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说老实话，修行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因为什么？太寂寞了，太寂寞了。在外面比较不是那么寂寞，对吧？大家凑一凑，对吧？在我们山上，我说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哎，有一个居士，啊，这样讲，一个外国人，说要到我们山上来住几天，在冬天的时候，12月，我说你不要来吧，现在不要来。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山上12月太近了，不要来。哎，我就是爱近呢。我这人别没有别的长处，我平常的时候我都不去跟他们一起玩的，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头的，我就是爱静。哦，你要这样讲，好，请来。来了，啊，我们山上房间很多嘛，分一个那个一个 trailer 哈，大概有5个房间啊，你一个人住，人住。就第二天你知道吗？大风雪，大风雪，雪下到大概1尺多。他跑来，我要下山。我说你开我玩笑吗？我现在送你下山是拿命送你啊！不行，我受不了，我要下山。我说你真的要下山？我真的要下山。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再熬一下嘛。我说这个风雪说2天就过了，好，你再等2天再下山不行吗？不行，我现在非下山不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躺到床上，就听到那个雪从天上飘下来，碰到地上的声音，太寂静了，我受不了。啊，我感觉到这个世上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太孤独了，所以呢，我现在非下山不可。啊，结果我们就没办法，就只好送他下山。哎，所以要知道，修行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住山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闭关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每次大家闭关的时候，中国人闭关哦，大家都送一个门锁，用金锁打个金锁，把门锁起来哦。出关的时候，这金锁就是你的了。啊，这叫闭关。什么人能够闭关？你告诉我，什么人、什么样的程度的人能够闭关？你至少要有未到地定的成就。你修止观，你修止要有未到地定的成就的时候，你这种人才能闭关。所以我们现在讲闭关都是什么随顺讲一讲，嘴巴讲一讲而已，都不是真的闭关。为什么？因为现在闭关都要没事就要去跟你看一下，跟你讲一下，要不然你受不了啊，你到里头你自杀怎么办？是不是？因为你受不了。我们人有什么？有欲啊，要讲话，讲话是一种欲望啊。我出家这么多年看太多了，要引一个人出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闭关了以后，过了几天以后，你到他门口去两个人聊天。屡试不爽，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到什么砰门开了，拿出来啊，一起聊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请问法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影像分本质分哈，听起来，很殊胜，但是实在听不太懂，是不是可以再择要的再讲一下？好吧，谢谢。 我们刚刚讲到第八识，对不对？一刹那现行的时候，第八识变现出根生七界还有转识。好，它变出来这个七界，你的根生，你的眼睛去看这个七界的时候，你这个识才能升起，对吧？可是识在一升起的时候呢，它不是什么直接圆你这个境界，它是呢依着你这个境界呢，这个识本身呢自己又变出一个境界来，这个识本身自己又变出一个境界来。所以你圆的境界是什么？是你自己变出来的这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呢是依着你第八识变出来的境界而出来的。那么第八识本身变出来的这个叫做本识分，以它为本识而变现出来你这个是自己本身要圆的境界，这个叫影像分，它是本质的影像。那么它同时都是所缘，所以它叫书所缘缘，它叫亲所缘缘。你自己所变的影像是你自己的事见分是缘虑的，所以呢它叫做亲所缘缘。那这个为什么叫书所缘缘？因为隔了一层嘛，是不是？它是本质，然后要变一个东西来，然后它去圆它，见分去圆相分。所以呢见分是圆到这一个相分，而不是圆这个。所以呢这个叫书所缘缘，这个叫亲所缘缘，因为它是见分直接圆的，相分是见分直接圆的，所以叫亲所缘缘。而这个八识，第八识变出来的色尘并不是你的什么眼识的见分直接去圆虑的，所以它叫本质分，它叫疏所缘缘，它比较疏远。哎，这样子，哎，还没问题。 那为什么？后来讲说这个见分相分是，因为我们有虚妄的心，所以才有自他分别出来。那为什么它两个是同一件事情？还是没有很？再讲一下好了。 你有玩过 iPad 吗？或你手机 iPad， 你的 iPad 上面显现一个荧幕的时候，一个影像，比如显现一只蝴蝶的时候，好，你把它想成 iPad 是你的见分，是你的识，蝴蝶是不是在你的荧幕上面？那是一个像。蝴蝶有没有离开你这个 iPad 本身？有没有离开荧幕？没有，它是荧幕直接显现出来的，所以没有离开这个荧幕，而有一个什么外面的蝴蝶在。那这蝴蝶在不在？你有看到蝴蝶吗？对不对？它是显现在你的什么 iPad 上面吗？是不是？所以 iPad 是你的心的话，就是这一刹那，这个它这个什么 iPad 就显现出来了，你的心就显现出来这只蝴蝶。但是不是离开了外面有一个蝴蝶在里面，这个蝴蝶根本就是在你的心上面，你的荧幕上面显现出来的，就它只是个影像而已。不是离开了你这个 iPad 外面有一个蝴蝶在，这个蝴蝶根本就是在你 iPad 荧幕上显现出来而已。那你这个 iPad 本身如果是有一个具有一个能分别的作用，所以它我刚刚讲是有两种作用嘛，一个是什么了别嘛，一个是什么显现嘛。所以它的荧幕显现出来这只蝴蝶的时候，这是显现的作用嘛？然后呢，你又去了别这只蝴蝶的时候，这是你的什么了别作用嘛？所以同时你的事一生出来的时候，它就有这两种作用嘛？它又把它显现出来，然后又去了别它这只蝴蝶，啊，这就是你的心了，对不对？所以你用这个东西去想一想，去模拟一下，会比较了解。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这个譬喻不能百分之百的。譬如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世间的东西来譬喻出世间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只能譬喻到某一个程度，因为 iPad 本身没有什么没有分别的能力嘛。但你现在把它想成，如果它有分别能力的话，它这个荧幕显现出来就是在荧幕上面嘛，所以不是能够离开荧幕外面有一个东西，没有的，对。所以论上跟经上是用怎么解释？它用镜子来解释嘛，镜子里映射的东西是在镜面上面吗？不是离开镜面有一个映射的东西吗？对不对？那如果镜子本身能够什么能够显现，用 iPad 比较好一些，因为 iPad 它本身能可以显现投能够投射出来， 对吧？那如果镜子本身又能够有什么了别的话，就是同样的什么譬喻了。哎，是这样子。好吧，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那个刚才讲说，哎，就是这个相分哈，假如说是共业的部分，比如说这座山哈，印象里面以前我们常讨论这个共业的时候，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假设这个山是大家的共业所赶出来的，那这么讲，有一个人死掉了，那他的八字少一点，这个人又死掉八字少一点，那日本地震一次死那么多人，照理讲那个山是不是会少掉很多？就有人是这么问的， 不是这样子，我们都在变。我刚刚讲了，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变出一支笔来，你也变出来，我们俩现在都看到这支笔，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我看到的是我变出来的笔，你看到的是你变出来的笔。好，现在你转过去，我看到还是我变出来的笔，笔没有少嘛，不会因为你转过去，你就不变了嘛，你懂我意思吗？你看过去没有了，这笔还在这边呢。同样的，那个山也是啊，人死了没有关系啊，他死了变山，我看到的山不会少，是因为什么？这个山是我自己变出来的，只要我没死，这个山永远在，是我变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不管死多少人，只要我在，我就能变出一个山来，那个山就是这样，就是那么多，也不会因为说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山又变得特别强壮一点，不会，因为我们变出来山不是同一座山。虽然都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变出来这支笔都在这个地方，但是这边来讲，我们这边如果有20个人，这边就20支笔在这个地方，同一点同一个方位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每个人变出来的都是什么累积在一起混杂在一起，而不是说我变笔头你变笔尾，不是，我变一个整支笔你也变一个整支笔，对吧？所以任何人现在离开了，这支笔还在这边没有关系，它不变了，我还在嘛。那所有的累积就是一刹那一刹那嘛，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刹那嘛，对不对？所以它一下一刹那，对不对？好，所以 A 刹第一刹那在这边，对吧？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第五刹那，第六刹那，这不是变动吗？所以山崩地裂啊，山崩地裂了，笔掉下来了吗？对不对？是我们给他个名字叫山崩地裂，但是那个山崩地裂，你看到的山崩地裂是你变的，我看到的是我变的。同时这边我们两个有在，只有我们两个在那边，富士山在那边，你在这边，我在这边，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下山崩了，你看到，我也看到，对不对？我看到是我变出来富士山山崩地裂，你看到的是你变出来富士山山崩地裂。然后它是什么？刹那刹那的样子，再都在变动。Okay. 好，还有没有问题？ 喂，法师阿弥陀佛，要问一下那个六根触六尘的时候啊，要大概有什么样的正确的认知去圆做这个如理作意？阿弥陀佛。 OK， 六根圆六尘的时候，不取其相，不取谁好，对不对？什么叫不取其相，不取谁好？这个在后面哈。讲到世间其实那时会讲到，不过今天我们这边稍微提一下，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地方也有讲到一点点。 我们刚刚讲帅耳，帅耳对不对？一看这是相，对不对？你那时候没有语言文字嘛，叫取其相，对吧？花在这边吗？取其相，分别语言文字还不在，这叫取其相。然后下面开始了，这叫什么？笔，对不对？水好上来了，你更进一步的开始分别了嘛，是吧？什么颜色的笔啊？绿色的笔，大概有多长？啊，大概10公分。哎，这个笔哪边是哪边粗哪边细呢？尾巴粗，头细。好，看到没有？你开始怎么样发展下去了没有？你在发展吗？从一开始只有这个相，取其相，但是没有水好，然后开始发展了语言文字上来，开始分别了，寻求决定，等流啊，染尽等流，这些发展下来之后就是水好上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去的时候托钵的时候怎么托钵？你刚刚讲六根对境的时候怎么样？拿到钵的时候你不要看左右吗？你看你前面吗？你跟着走吗？第一个是什么？你不会乱取相吗？对不对？有什么母意在，年有母意在，不要去做妄分别吗？对不对？论上怎么跟你讲？不要去看年轻的女漂亮女孩嘛，年轻母意嘛，对不对？要去看什么？看老太太嘛，对吧？这个时候你心不会动嘛，对吧？这是经论上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你托钵的时候你就这样走嘛，你安住你在这个地方，万一你动了 OK， 你看到取其相，马上什么锻炼嘛，拉回来嘛，是不是？这个是什么比较下等的做法？上等的做法是什么？念防护意嘛，是不是？用正念来防护你的意识嘛。这边的意是包括前五识，前五识跟第六识嘛，用正念来保护你的什么六识。所以就怎么样，你在走的时候你就是在什么思维什么正念嘛，每一步的时候你就注意你的脚步嘛，你保持你的这个念一直在这个地方，你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是正念嘛。这个时候正念不是说哦，我在这边一边走一边思维缘起法，不是这个正念，是你正知正确的知道你现在的心是在你的所缘境是什么，你在走，你正确的知道的时候，这个就是正念。你保持你的正知，在知道它，这个、叫正知。有两个东西在这边，一个叫正知，一个叫正念。这正知正念就能够防护你的意，不会去怎么样被外面的境界吸引，不会什么取其相跟取其水好，取到水好已经太差了，取相都不太对了，对不对？所以要念防护意嘛，是不是？所以你说六根对境就是这样子啊。我举个，我刚刚举的就是这个例子，对不对？我们走，我们托钵的时候是要这样子念防护意。那你现在要修的时候，六根对境一样念要防护意嘛？我现在要你说一对，可以看到那些说啊，一切都是缘起的，不可能嘛？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嘛？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去修止观嘛？我们现在只能做什么？前方便嘛？是不是？我们只能做前方便，前方便就是什么？正知正念嘛？那不是吗？正知而住吗？对不对？都有讲吗？哎，你们上课应该都有讨论到这边嘛？正知而住嘛？那正知而住后面就是什么？不取随相，不取随好，然后就是什么念防护意嘛，就是讲这个东西啊。那应用在生活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跟各位讲一个，佛法不讲玄妙的道理，我们讲的是现实的人生，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现实的人生中解脱出来，这是佛法。 佛法不会去跟你讲一个神庙的道理，说哦那边有什么有什么又怎么怎么样，不讲那个东西。佛法告诉你现身是苦，然后要什么离苦得乐，接受了我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你照着做你就能够离苦得乐，不接受那你继续生死流转，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佛法要讲的事情，不讲大道理，完全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哎，阿弥陀佛，谢谢各位。